9月21日，让我们一起诵读中秋，听见经典。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毡房里的茶水，它滴了掉门儿。再饮几杯桂花酒，似醉非醉爱销魂。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把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半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详询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各类月饼、糕点等节令食品成为市场的宠儿。记者近日随朝阳区食药监局执法人员走进月饼生产企业和老字号，对月饼进行了食品安全检测，请听报道。 买了5仁的，有黑麻的，老字号，我对他们的食品挺放心的。 在朝阳区南磨房地区的稻香村大柳树专卖店里，陆续有购买月饼的消费者。南磨房食药所干部高朗手持试管和硼砂检测色卡，对随机抽取的2块月饼做快速检测， 阴性是黄色的，结果是合格的。 生产厂家如果添加硼砂的话，会延长月饼的保质期限。顾客如果食用添加硼砂的月饼，会给身体造成不良反应、呕吐、食物中毒。 市场上销售的月饼是怎么生产出来的？记者随执法人员来到北京丰奇食品有限公司朝阳工厂一探究竟。近期这里每天生产大约10000块月饼，从烘烤、冷却到包装都控制住了食品安全风险点。朝阳区食药监局食品生产科干部赵成南介绍， 进货原料渠道它的生产一直到成型出厂进行全覆盖监管，投料它有没有异物进去，烘烤出来的半成品到冷却的时候有没有细菌污染物的滋生，要求冷却室的温度控制在25度以内，湿度是65%以下。 今年朝阳区有5家月饼生产企业，生产的月饼品种多达32种。赵成南说，截至目前朝阳区食药监局已抽检月饼58批次，没有发现问题产品。 它的进货台账、所证所票、出厂检验记录按批次一一对应进行检查。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了2018年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提示，指出提醒广大消费者选购月饼，首先要选择具有食品生产经营资质、品牌信誉度高、产品质量稳定的商家，做到明辨真伪、识别优劣。所谓的私厨月饼或许根本不具备相应的食品生产及流通资质，实为三无产品，存在食品安全隐患。记者从北京市交管局了解到，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除了北京本地机动车不限行以外，非北京市牌照的进京载客汽车也将不限行。记者昨天从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本周末将完成中秋游园环境布置工作，通过改造、更换、新增花卉等，中秋国庆期间，市属公园在主要游览路线、重要景观节点等布置花坛、花镜、花卉盆栽等花卉景观，营造欢快祥和的游览氛围。为了庆祝首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怀柔区将举办以庆祝板栗丰收为主题的文化节，结合当地民俗文化，秉承让农民成为节日主角的思路，策划了红、金、银、绿、青5种颜色系列的活动。板栗文化节将于本月21号在黄花城水长城拉开帷幕，一直持续到10月8号。记者昨天从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今年本市城乡结合部地区将新建18处公园，增绿近1万亩。目前18处公园已经完成前期立项手续，将全面进入施工阶段。 以上内容是由小通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的，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本市天空云量较多，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午后南部可能下点零星小雨，对出行影响有限。下午最高气温在25摄氏度左右，天气凉爽舒适，比较适于户外活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见阴，南部零星小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下面请您收听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876，越成长越爱家。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 FM87.6 兆赫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876。大家好，我是郝阳。 下午好，我是小群。 这个小群呐，咱们这个节目是说家哈， 每一天我们跟大家说关于家的不同方面的内容哈，不知道大家一周当中最喜欢或者说最盼着听到什么样的内容？ 我就比较盼着今天。 为什么呀？ 因为今天咱们这个节目的设置是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解决大家提出的一些跟家装有关的一些问题。 哎，每到周三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在住在876里回答大家提出的各种关于装修啊，或者是住新家呀，或者是家居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哈。您可以关注一下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名字就叫北京文艺广播。在直播的时段里呢，比如说现在就可以通过这个公众号跟我们直播间进行互动，提出您的问题了。 是，当然解决问题不是我们两个哈，不是我们两个， 不够专业。 对对对对对，来隆重的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吧。 哎，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做客的是北京宏源建筑装饰设计有限公司、北京红一绿化工程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滕小冉。小冉你好。 大家好，我是滕小冉。 当我们面对一位女设计师的时候，其实我的心里就有一点点担心啊。 你这话我不敢接啊！你担心什么？你跟我说说啊。 担心啊，就是我总觉得好像男性视角和女性视角有一个特别大的差别，就是男人看宏观，女人看细节。 那你为什么会担心呢？ 因为我就是一个女性啊，所以当我装修一个房子的时候，我就会关注说，哎呀，你看小冉啊，我这里想这样，那里想那样，那里想那样，但是一到宏观上，我脑子就乱掉了。所以我就想，哎呀，我应该找一个男设计师帮我想想宏观，我来关注细节，哎，这样就完美了。 所以应该就是一男一女两个设计师伺候你一个人，这事儿才合适是吗？ 哎呀，不过今天在直播间里面我们三个人其实为大家服务哈。 对， 大家有问题都可以提出来了。 没错，那咱们就直接开门见山吧。 好吧。 因为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听众发来的问题还是挺多的， 因为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关注的还是安全方面的问题。 嗯， 对，因为在家里可能有的时候牵扯到很多跟安全有关的方方面面啊，无论是对外的还是对内的。对外一般就是防火防盗，对不 对？ 对内的话，一般比如说家里有老人有小孩， 对家里住家的这个安全问题哈。其实在这个节目之前呢，我们也已经收集了一些我们的听众网友关于家里的种种安全的问题哈。在这儿我们就一一的向小冉来请教一下。 好的。 对，有一个叫虎妞的听众提了这么一个问题哈，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我自己的一个疑惑。他说现在很多人家里安这个电子指纹锁，确实很方便。但是他咨询了一些朋友呢，在装修之前就有人说这样的锁经常出问题，比如说他担心没电了怎么办，或者担心密码如果是泄露了怎么办，或者说担心我自己的指纹比如说按不上怎么办。所以就想请教一下设计师，现在我们这样的指纹锁安全吗？如果要选的话，我们该怎么去选呢？ 它现在其实是这样的，其实这个原来的这种钥匙锁呢，就是机械化的这种锁，还有现在这种智能化的锁，现在智能化的锁用的也比较普遍，因为啊就比较方便嘛，因为现在大家一出去就是一个手机就能解决一切的问题，所以说呢，那么它这个智能锁你说安全不安全呢，我相对来说这个做这个智能锁的厂家他都会顾虑到，都会考虑到就是使用者的所担心的问题，就刚才这个听众所担心的问题，这个人家也都会考虑到的。所以说我觉得在选择这个智能锁的同时，你们要选择一些就是可靠的这个厂家 品牌。 对，因为它现在呢就是说你智能锁呢它有很多不单纯是这个指纹啊什么的，它有可以 WiFi 呀、蓝牙呀，就是远程控制，包括这个面部识别呀都可以的啊。 还可以面部识别。 对对，都可以，包括这个指纹，包括这个密码，还有刷卡的，其实它有很多的途径。所以我觉得技术这一块可以放心吗？ 但我反而会担心什么呢？就比如说您刚说到这个 WiFi 或者是什么通过手机来开这个锁，我就特别害怕什么。虽然说现在这个科技是越来越发达，但是这个黑客技术我觉得也是越来越发达。就是你这个东西太智能化的话，反而会让有一些人他直接比如说弄一个什么类似于 在网上就黑掉你了，是 吧？对，一黑你就拿着手机到您这儿， 或者 也就能开。 你比如说万一我们的手机丢了，被别人捡到了，手机上经常会存一些比如送货地址啊等等的，他一找到说诶这人住在几门几号哈，然后拿着你的手机就来进行蓝牙操作了。 这个我觉得你可以多方面的设置，你别单一性的这种别单一性的设置。你刚才说的那个什么黑客啊那个东西现在也是存在的，但是在国家在法律上对这块也有严格要求，只有开锁的人才可以用这个东西，不是开锁的人他是不允许的啊。所以说就是因为前一段时间我也听到一个新闻呢，就是现在好多的智能锁啊，就是黑客有一个那个电子的，因为它是感应的嘛，那么一个小东西往那一放啪就都开了那种的。就是但是它这个东西出来了之后呢，就是不是广泛用的，你在网上或者在什么地方你是买不到的用不到的所以说这个还是能控制住的。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一句话，所有的锁都是有安全隐患的，只是我们在选择的时候，第一是正规厂家， 是这个肯定的， 第二是自己使用的时候要小心， 对对， 要比如说有密码不要告诉那么多的人，是不是？ 对，或者经常更换 经常更换是一个好的主意哈。我作为曾经独居的一个单身女性哈，曾经我遇到一件事情，就是听说我们那个小区周边的小区就被晚上入户盗窃了，后来我就给自己做了一个小小的保安措施，因为撬锁这个事情你就算换 A 级锁 B 级锁 C 级锁哪一个都是有隐患的我就在这个大门前挂了一个风铃，这个风铃呢是门一开就触动它就会响的，就这样只要一开门这个风铃就叮铃叮铃就会响，结果我发现它真的是有用的，因为有一次我回家之后我的门就没有关严，就留了一道门缝然后我在家里厨房做饭的时候就听到门叮铃响了，我出来一看原来是小区保安就问说您家门没关好，到底是刻意开的呀还是说您是不小心我发现这一个小小的方法其实还挺有用的， 对，挺好的 也是明白你的意思了， 单身女性嘛 那接着问问题， 第二个问题哈，我们有一位叫十全九美的这个听众提出来，就说家里住在16层的第3层， 比较低的楼层哈，小区有过从窗户入室盗窃的案例，所以说很多人家都装了防盗网。但是他作为一个颜值控呢，觉得装上防盗网特别丑啊，不想在家里装。对，但是如果楼下装了，我没装，那小偷不就踩着楼下的，不就轻松进入我家吗？所以就想咨询一下设计师，第一是防盗网装的必要性，第二是假如说我们要装的话，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兼顾一下颜值啊，还有这个安全呀？ 它是这样的，我觉得从两方面分析一下。如果说你这个小区很偏远，就是这个社区的安防比较弱的话，或者配的不够齐全的话，其实你住在三层，我还是建议您装一下。那么就是你装了您可能觉得不漂亮，这样可以通过设计或者说选择比较好看的这种统一的这种护栏的样式给它装上去， 做一个铁艺的、 做一些铁艺的、铁艺可以有一些花啊什么的，或者颜色上给那个窗户做个统一，这样它就不显得难看了。可以稍微规避一下。如果说你这个社区这个就是这个安全很做得很好，很配套，这个你不装也可以，在家你家里再稍微再加一些这个安防系统也就没问题。 现在好像有装在窗户上的这种，就是有是红外线还是什么的，它就是一开窗它就会响， 所谓的感应器， 感应器吧。 但这个靠谱吗？你是想问这个吗？ 对，这个怎么说呢，其实它感应器它对别的东西也是有一定的感应，比如说你要有个稍微有点动作它也会报警。 比如有只小鸟停在你窗台上， 对， 可能也就报警了。 对，它也有些干扰嘛，因为它毕竟是通过感应的啊。 看来生活当中其实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完美的状态。 没有达到完美，对。 你要让它灵敏它就非常灵敏。 是，而且你看刚才说到这个防盗网这个事情啊，我觉得防盗网装上了之后你里边还是有窗户的。 对对对， 你不是说我装个防盗网我这个窗户就可以就是等于夜不闭户。 对对对， 你把窗户锁上不就好了，或者说你换一个相对来说防盗系数比较高的窗户。我觉得在防盗网这个问题上也可以，我们觉得有的商量。 对，我觉得浩洋说的这一点是对的哈。其实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说要装网，而是为了防盗， 对， 是吧？那小冉有没有比如说现在冬天还好，因为冬天我们都是关门闭户的哈，主要是夏天我们会开着，比如开着窗户留着纱窗，那么纱窗确实是刀一划呀或者怎样就能进来了。那有没有现在新型的，比如我们可以采取的虽然能透风但同时也能防盗，有这样的产品吗？ 透风和防盗现在好像还没有那么好的产品，所以只能说您自己在这个窗户里面加一些这些防盗的智能的设备，或者在室内啊一些智能的设备。说真的，这个只能说防小偷，要真想偷你哪套都能偷，但只能说心理作用嘛，防盗一下。如果小区配套好的话，因为这个都没有问题。现在 我反正听说现在有的它那种窗户啊，就比如说你想透气，你打开它等于是它是有一定角度的， 就是进不来人是吧？ 对对对，进不来人，但是是能透气。还有现在说是有一种所谓的纱窗叫做什么金刚纱，是吧？ 划不破的。 对，那个说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是就是说如果说一个成年人想要去破坏它的话还是可以破坏的，但如果说是一个比如说小偷啊，他要去破坏这个纱窗的话，相对来说还是要花费一定的时间的，所以这个东西对他来说可能就会不会去铤而走险，专门我大晚上我一直悬在这个窗外边去划、去捡去破坏。对， 这个也是有 一种材质吧。 对，另外其实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以前我曾经住过一个老小区，就是这个问题装了这个防盗窗哈。但装防盗窗的时候，那个师傅非常负责任，他就提醒了我一下，防盗窗有两种，第一种是全封闭的，就是你装上就再也出不去进不来了，第二种是上面留了一个小门，在非常危急，当然第一是非常危急，第二是比如说你需要在外面安装空调啊或者更换或者修理的时候，他可以打开这个小门让一个人出去，当时那师傅就说建议你留一个小门，然后呢那个小门上挂一个锁，他就建议你把这个钥匙啊要放在锁的就是你在家里能很方便拿到的地方，比如就挂在阳台上，这样万一有真正很紧急的时候你还可以出去，不然真的是遇到我们就不说比如天灾人祸啊什么的，你这个网防别人了其实也把自己困在室内了。 对对对对， 就会比较危险。 是是是 是，反正各种问题各种情况都得考虑到。 是。 那我们再来解决一个问题吧啊，说完了这个屋外的一些安全问题，我们现在关注一下屋子里边的吧。 哎，听众忽然提出的问题说，请问设计师，据说现在家里有的装的门能防火，是真的假的？是木门吗？到底是材质防火还是涂料防火呀？那是不是防火也防烟，烟也进不来啊？但如果这样的话会不会很闷？ 这听众问的我觉得挺细的啊。 你别说，这真的是，我觉得防火真的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对对对， 可能比防盗还要重要的多啊。 对对对，现在是这现在那个门呀、啊，这个都是有防火的，因为它那个防火是一种防火材料，当然也有一种防火的涂料。 防火涂料刷在门上， 它不是刷在门上，刷在墙上啥的都可以，它不易燃的。 嗯， 那个门上它是刷在表面那层漆，它也是防火的。 嗯， 现在不是厨房的那橱柜做的不都是防火材料做的吗？ 哦， 啊、 那我们 有这种材质。 朋友担心说是不是烟也进不来？看来这个防火跟把火挡在外面是两回事，是它本身不着。 本身不着，它跟烟没有关系。 嗯嗯，所以这位朋友你不用担心了哈。 所以烟肯定还是进得来， 烟还是进得来。 烟要进不来，它肯定会闷的。 对 啊，对，是这个意思啊。 是的啊。 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啊，稍后继续。 老婆，每个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好的，欢迎回来啊，咱们继续上半时段，应该还能再问一个问题吧。 哎，就在876，大家如果今天有什么问题想问一下我们的设计师小冉，比如说关于装修里边的还有家居的安全问题，因为今天我们重点说的是安全问题哈、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文艺广播，现在您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通过留言的方式跟我们的直播间进行互动了。 是，来关注一下下一个问题吧。谁的呢？ 这是芝芝提出的问题哈，说请问设计师，我们家有很多桌子柜子的脚是尖的，之前没考虑到我家的小朋友会这么快的来了，应该就是怀孕生宝宝哈。 对对对， 说但是感觉呢这种防撞脚太多太丑了，有没有别的办法去保护小朋友的安全？ 像这个吧，其实我们做这个设计师这么多年了，如果是给这种新人设计房子的时候，我们会提前把这个以后有这个新成员加入的时候，把这个问题都给他考虑进去。对，这样你就会提前做了。像他这个比较突然嘛， 就直接在一开始就做成圆角的是吧？ 对，一开始你就把这块就是小孩子能碰撞到的地方都给他设计好了，处理好了。 但芝芝这孩子来得很突然呀、 对对对， 怎么办呢？ 他现在其实啊，对于小孩来说，这个安全的问题，像居家来说，无非就两种，一个就是电视柜啊，或者茶几啊，就是能伤到他，其他的地方对小孩还没有太大的影响。 其他高一些， 其他高些对他没有太大影响，因为毕竟大人还要看着他嘛。您就说，比如说那插座啊，他有可能会小孩没事拿着东西会杵进什么的，但这个现在插座都是那个防盗的，都没有问题。如果这个家庭你条件好的话，我建议您可以把这些茶几、电视柜给它换掉，因为它这比较低，都是拐角的地方。如果你要是 舍不得换 的话，咱们 不会吧？我觉得不是换全家啊，就换两件。 对对对，因为其他的沙发都是软性的，那个没有多大的问题啊。 但我估计，我看他刚这个描述，他们家应该带角的这种东西还挺 多 的， 是吧？那你只能就是说采取一些小的装饰性的东西，然后再把它加进去来。比如说您这个桌角啊，拿一些软性泡沫的那个东西给它包一下啊，卡通一点呢，这样

本身 虽然是董事长，但同时也是设计师嘛。 那肯定也是从，我觉得是从这块一点一点自己做起来的。 对，从这一点点做起来了。 嗯， 当年做设计师的时候，会不会遇到很多的这个提出好多好多好多问题的客户？ 比如就像他这样， 像我这样比较麻烦的 非常之多， 真的吗？ 对。 哎，那你们喜欢遇到那种什么问题都不提的客户，还是喜欢问到问题遇到问题很多的客户？ 我们很喜欢有问题很多的客户啊，因为这样有问题我们就帮他解决，在后期就没有了。如果你没有问题吧，我们给你去做的那个东西不一定符合你的要求啊。然后呢，就是说做完了之后呢，你再不满意再不说什么的，那都很麻烦。所以说有问题就要在前期来把它提出来，把它解决了。你在后期在施工的时候，你就节省很多的时间， 不会再返工了。 对， 你看，所以像我这样比较唠叨， 有话说在前头， 对， 嗯， 算是好客户啊。 是。 哎，那其实今天如果您在收音机前在听这期节目，假如您要装修啊，要改造啊，家里要重新置业啊什么的。可以听听别人都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这样的话今后您再跟设计师沟通，您可以借鉴别人遇到过的问题，咱们就都给他一一避免了啊。 啊，对，可以，对， 是 这样，就是说你能增加点经验，然后你也知道到时候如果遇到一个好的设计师，你知道该提什么问题，什么是你家的短板要需要提出来，设计师帮你解决的。 诶，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发信息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还提出了些什么样的问题。团太郎说，请教设计师，一直惧怕在家里使用燃气电热水器，就是因为害怕这个无色无味的气体泄露，人察觉不到出危险哈。但是现在听说燃气热水器的质量都很过关，您作为设计师的话，建议是用燃气的还是用电的？如果只是选择燃气的话，那生活当中怎么能够注意安全呢？网上买的燃气烟雾报警器靠谱吗？ 它是这样，我觉得这个不管是用燃气的还是用电的，就是现在的产品设计的都非常到位，也就很安全。 嗯， 这个你具体用燃气的还是用电的，还是根据你自己家庭的个结构的情况。您就比如说您这个厨房和卫生间离得很远的话，因为它要接燃气嘛， 嗯， 那它会走一段很长的管子。那么你在使用热水的时候放一大堆凉水会有浪费，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还是建议您用那个电的。如果你离得很近，当然你用燃气的比较合适。 嗯 啊，因为 燃气还是便宜是吗？ 燃气的还便宜一些，但是燃气的还会省一些，因为它是即烧即热的那种 啊， 它也空体积小嘛，占的空间也小， 嗯， 所以用这个比较好一些。 哎，其实这个就还涉及到一个问题，我们有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听众燕子提的哈，说这个家里装的是极热式热水器， 是电的还是燃气的？ 电的，极热式 电的也有，对 对，说是不是应该在电路改造上注意一些？ 这个是有必要的，要注意一下的，因为它那个耗电量是比较大的。你平常咱们日常用的这种照明电，它的那个负荷是带不动的。 也就是说，极热热水器和咱们那种有一个水箱的热水器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它耗电量是不一样的啊。水箱它是慢慢的来这个烧，一点一点的往上提温度。 嗯。 它那个即热的，它就始终得保持，比如说1000度啊，1000瓦就这么烧着，它才能即热嘛。它不储存，水箱里不储存水。 嗯。所以这得。等于单独 很大的耗电量， 对，很大的耗电量，嗯， 是要做电路改造吗？ 也，对，就要提前做一下，因为在装修之前，这个要考虑到。为什么我们在装修之前，如果你想装这个即热的这个热水器的话，你要给装修师傅要告知他一声，或者给设计师告知一声， 嗯， 他就会帮你把这个电路提前设置好了。 嗯，那假如我们现在哈说我们家原来用的是水箱的，现在说打算换一个即热的， 嗯， 那肯定是我要请厂家的工人来给我安装， 嗯， 厂家工人会负责给我改电路吗？ 嗯，他是不负责改电路的，他只负责安装他的产品。那么这个电路的问题呢，你最好找原来的施工队或者是电工到家里去测试一下能不能带得动，符不符合。 对， 如果符合的话这就没有问题了。 嗯， 那看来想要换的话还得是两方面考虑，第一个是电路，第二个才是你的热水器哈。 嗯，而且给大家也可以提个醒啊，假如说原来是这种带水箱的， 嗯， 现在你无论要换成是这个燃气的还是换成那种极热型的电的哈，在这个费用上应该考虑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原来这个热水器的一个拆装。 啊，拆装很贵吗？ 也倒不会很贵啊，但是你想这个东西如果说你买的这个新的这个热水器 人师傅上门来了，他是免费负责安装的 啊，但他不给你拆。 对，但人家拆的话，这个东西， 嗯， 对不对？因为 他要收钱， 你对，不是我们公司的，我给你拆下来，万一拆坏了怎么说？我这还得跟你商量，还得跟你，比如说有一个这么一个协议， 责任的问题。 对对对，现在就是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很多人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嗯， 就是把原件拆下来，其实也是需要这个。比如说多花点钱或者说什么的、嗯、 对、 嗯、 现在其实别说拆这个电器了哈，就像有的时候你买了一个二手房里面的家具要往外清的时候，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哎、我把这些家具都卖了吧，但实际上你很可能还要付钱请人帮你把它做一个正规的垃圾处理呢。 对对对对、嗯、是这样。 所以那个我们在第一次入住的时候其实考虑的稍微长远一点。 嗯嗯嗯，还有这朋友刚才继续问他在网上想买这种燃气啊，或者是一个烟雾的报警器，想问问靠不靠谱？ 嗯，他这个网上买的，我觉得你还是去一些正规的电器直营店，网上可以去购买， 嗯、 因为它每个产品它都有相应的型号和技术对接的。如果你买的这个、不是这个产品，它是对接不上的，它是不安全的啊。所以你比如说你买什么别的热水器，它基本上都有大牌的那热水器，就品牌的热水器都有直营店的、 嗯、 你就买它，把你这原来的这个机子的型号告诉他，然后他帮你匹配 啊，就买谁家的机器，买谁家的报警器， 这是最好的。对对对对，因为产品会吻合嘛。 哦，哎，大家在洗的时候其实也应该是多注意哈、啊、特别是现在天慢慢凉了，等到冬天的时候、 嗯、 有关门闭户的哈、啊、注意问题、 嗯、好啊，接下来我们再进一段广告。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在北京这座城市，每天上班出差谈客户，哪儿还有时间装修房子？ 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呀，从装修到入住，设计师全程跟踪服务，家具风格随意选，家电和家具全备齐，这叫上班装修两不误，关键还能保证漂亮有颜值。 上班族装修房子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不用请假，拎包入住，颜值高。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876。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解答一些关于装修当中的涉及到安全的问题哈。 嗯。 啊，再继续来看一下，我们有一位Jenny D 这位朋友留了个言，直播留言。 嗯， 对，我们已经看到您了，您再接下来把那个要说的话直接写下来，我们就能够看到了哈。 嗯 啊，好的，其他的朋友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关注一下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现在在直播间就能够看到您了。嗯，我们的听众吃吃猴问哈、啊、说，请问设计师怎么样在客厅、卧室和浴室做防滑呢？因为家里有老人已经滑倒了好几次、 哦、 不知道是地面瓷砖的问题还是老人自己的问题，洗澡的时候滑，从淋浴区出来的地面上也滑，洗澡不穿鞋出来穿鞋，一般他们是这样的哈，洗澡就不穿鞋、 嗯、 出来穿鞋。 哦， 好，其实这个问题随着我们的父母的年纪越来越大，我觉得家家都会面临。 对, 对, 对, 对，家家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小孩和老人嘛。 嗯嗯嗯， 是这样。他是这样，就是说，可能也是习惯性的，就是说你洗澡的时候不穿，不洗澡的时候穿。像卫生间你现在都已经做好了，这个也只能说采取买一些防滑垫儿、 嗯、 啊，就是放在洗澡的那个地方，或者有一些就是淋浴，就是因为老人洗澡嘛，他不能说用那个浴缸什么的、 嗯、 都不方便、 嗯， 所以他那个在那个淋浴的那块最好装一个扶手、 嗯、 啊，这样就方便他行动起来比较方便。嗯，还有就比如说老人他那个拖鞋呀，可以用那种橡胶底的，橡胶底它是防滑的，因为你那个泡沫的嘛，因为现在泡沫的比较多嘛，泡沫的它比就容易不防滑，容易滑，所以采取那个橡胶的比较合适。另外就是说，一个是您这个家庭里的也要经常打扫干净， 是是是， 不要让它有太多的灰尘，因为灰尘和这个泡沫它会 起滑的那个作用嘛，所以说就是为了避免这个打扫卫生。然后另外你那个瓷砖，我不知道你们之前贴的是不是防滑的，因为现在的建材材质上都是防滑的，表面就是不会那么滑。尤其是像家庭里面你贴瓷砖的话，你说掉在菜汤什么的，那它都会起滑的。所以说你在这个材质上选择这个防滑的产品一定要很重要，像木地板啥的就会稍微好一些。 嗯， 实在不行在浴室里就是地面上能铺上一点那种比如说这个 小毯子 小毯子之类的，其实也可以， 也可以。对，像那个就是湿的地方淋浴的地方你就铺一些防滑垫，像这个干的地方你可以铺一些地毯什么的。 对 啊， 家庭 解决一些 家庭里面安装防滑扶手啊，其实我觉得不光是有老人的家庭，实际上在装修的时候，我们比如说家里今后即将可能会有老人，因为很多夫妻两个在装修新房的时候实际上是不考虑的，但是最后你生孩子可能老人会过来跟你一起住哈，最好在装修设计的时候就能设计进去。 对， 因为后安的，我见过后安的扶手长什么样的，后安的扶手和天然的扶手， 天然的前期的 天生的扶手显然是不一样的，因为真的是很难结合在你原来的装修里面，就会很难看， 很突兀， 很突兀。像这种东西就是最好都是在前期要把它设计到位，考虑到位啊。然后就是你那个卫生间门口也最好放一块这种地毯，因为出来的时候可以垫垫脚上的那个鞋上的水嘛，这样会好一些。 我觉得这个是说到点的，就是比如说比较重要一点什么，就是水。 对， 首先可能现在很多人他的这个浴室或者卫生间它都是干湿分区的。 对对对。 但是你平时难免比如说在地面上会有水，及时的给它擦干。 对对 啊，因为你我觉得再防滑的这个材料或者地面，它溅了水一样都 对，溅了水一样都是这个，还是根据你个人情况嘛。因为现在装修完了，你只能添一些小的东西来解决。如果说没有装修之前，你这个要考虑比较周全一点比较好。 好的，节目时间很快就到了，非常感谢这个设计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答疑解惑哈。 哎，谢谢小然。 我是浩洋， 我是小群。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开心茶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再见。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是特别的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部的副总监胡总来具体的了解一下。胡总你好。 大家好。 哎，胡总，最近啊我们看到说五粮液暂缓接单了，那您是怎么看的呢？ 从最新的报告数据看啊，五粮液去年实现营业收入是301.87亿元，同比增长22.99%。今年一季度营业收入138.98亿元，净利润约49亿元，并成为保持营收净利润双双正增长的白酒企业。所以说你知道的 啊，那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啊，五粮液的销量是稳增长哈，难怪会出现供不应求啊。那胡总，你们最近在这个产品方面有什么新的动作吗？ 大家都知道水晶瓶五粮液是五粮液的代表之作。那今年呢，为纪念五粮液建厂65周年，我们下一步也花重金打造了一款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酒。它同样出自五粮液调酒大师之手，而且呢是同根同源同窖同池。都是在宜宾642年古窖池中固态发酵，共用基酒，具有香柔顺甜绵的风格。包装上呢印有五粮液的专属 logo，可以说是五粮液酒厂的一款经典之作。全球限量发行只有20000瓶，无论是饮用还是送礼，真的都是不可多得的经典佳酿。 哇，那这款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既然是同一窖池同一基酒，我感觉啊应该是非常的难得哈，也是很值得纪念的一款好酒哈。那胡总您看今天这款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您能不能给我们北京地区也直供一部分呢？ 不会吧，今天没有说我们要销售这款酒啊，这你也知道这款酒的产量并不多。 胡总您今天都来了，您也知道咱中国人最重礼仪对吧，您说您来您能空手来吗？不能啊。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留下啥秘密？ 9991一平米加装豆飞机， 全包圆嘛，4006668866。 就在秋天的梦里还有多重力。 北美进口白橡家具，智能坐便盖免费升级。 芝华石头等舱也免费升级。 芝华石头等舱沙发999一平米不加价免费升级。 4006668866，能把我的歌接下去，还送三开门冰箱和滚筒洗衣机。 4006668866，真的难忘记。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论装修过程中品质和价钱怎么平衡？ 打4006668866找。 别跟我说找全包员，能不能有点新的推荐？ 这个真不能，人家现在不加价，产品升级，材质配置品质全面提升。 不就是999每平米，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全都含了吗？ 现在是北美进口项目家具，芝华石功能沙发，纳米净水，智能卫浴，空调冰箱洗衣机，燃气灶油烟机。 4006668866是不是？不加价是不是？ 4006668866，一口价，家装全包员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